又说到了这个糖尿病的衰竭期。糖尿病的并发症到了衰竭期是五脏衰竭，因为五脏皆兄弟啊。糖尿病导致心脑缺血，长时间的心脏缺血就会心衰，尤其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眼底出血的病人，心衰是很常见的。因为我给大家讲过，现在呢也得到了好多相关的医学专家的共鸣吧，说眼底出血不是眼病，不是眼科的啊，是心脑血管病科的病。是什么病呢？眼底出血和脑出血、脑梗塞、心肌梗塞是等危的疾病，是不是？所以心梗了，你说心衰不衰？所以心梗的人为什么会得肝硬化呀？啊，因为肝为心之母啊，心血大亏，是吧？啃老族，孩子大学毕业没找着工作，那老爹老妈就得拿退休金来养孩子，啃老族，把肝脏啃坏了。肝啃坏了，肝在啃谁呀？啃心脏的姥姥。心脏的姥姥是谁？是肾呢，是吧？所以常年的用利尿绕，肾功能衰竭。心脏不好的，心肺同源，肺不好，心肺同源，肝肾同源，呼吸衰竭，整天胸闷呢，后来肺积水了，是吧？肝一硬化，脾功亢进，脾功能衰竭了。你看，所以呀，那句话怎么说呀？啊，拔出萝卜带出泥啊，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五脏乎？说一脏受损，五脏皆损，是吧？所以比起那个过劳死，是一脏衰竭命没了，是吧？而对于慢性疾病来讲呢？一脏受损，五脏皆伤，到那个时候百药不灵，按下葫芦起了瓢，人进入了多脏腑衰竭期，就真正了大家伙那句话了，一体多病，五脏俱亏，元气大伤，百药不灵，还吃什么药？福生康，量力而为啊，量体裁衣。这是糖尿病的三期，代偿期是血糖增高的无症状期，失代偿期是并发症的表现期，衰竭期是半条命，一脏受损，五脏皆损的阶段。那么人治病啊，和行军打仗一样啊，千万不要干那个以卵击石的事儿。行军打仗你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是不是？到了肾衰竭阶段了，还告诉你来，给你开两副药，让你仨月彻底康复，你还信吗？你信了这样的鬼话，就等于自杀了。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对身体的元气和五脏的正确评估，就影响着人对疾病康复的期望值。那我这人很现实啊，我这人不天真啊，要多大了是吧？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还天真个什么？哎，但是呢，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人家喊他几声老爹老妈，喊他几声大叔大爷，哎呦，这骨头都酥了。结果呢，养生就开始不理智了，就变得天真，就容易上当受骗了。怎么这么说呀？俺前不久给大家讲过，是吧？大连，是吧？心脏放了六个支架的老哥哥，人好得很快，说最近要练跑步，结果被我泼了冷水，是吧？我说你要有自知之明啊，你那是重病而养，能活着就不错了，你还跑步？我说你锻炼犯了，别找我。我这个不是推卸责任，我这个是给大家，啊，那叫啥？叫忠言逆耳， 啊，人一定要对自我疾病有个正确认知，对得之不易的健康要把它守得住本分。所以养生就是这样的，是吧？你有病你去医院把它瞧明白了，你想治到医院治，想养我来帮你，是吧？养到什么程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对这个成果你不满意，不满意你接着上医院，是不是啊？咱不强求啊，不强求。那么代偿期的糖尿病是可以完全彻底康复，是吧？好多朋友说我糖尿病想治根儿，你先瞧瞧你自己到什么状态了。那么失代偿期的并发症期的糖尿病人也是可以完全摆脱药物，而并发症的全面康复需要2到3年，对不对？哎，那么对于衰竭期的糖尿病呢，能活着就不错了，能够让脏腑延缓衰竭的速度，或者由衰竭的状态重新恢复生命活力，透析的肾脏没有萎缩，透析的次数减少，心衰的停掉了救心丸，啊，肝硬化的腹水能够吸收，肺衰竭的不用吸氧气，这就是好一半，是不是啊？你不要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非也，这些啊都是可望而不可求，是吧？可遇而不可求，是耕耘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不是理所应当你花几百块钱就能得到的，没那么简单。养的就是道法自然，我们一定要追寻这个自然规律啊，正确认知健康，正确的呵护生命。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糖尿病冬病夏治，五脏平衡疗法。这糖尿病的分型我们讲过了，糖尿病的分期从可以根治的代偿期到减少身体损害保全五脏的失代偿期，再到呢救命延长脏腑寿命，进而实现糖尿病人也能长寿衰竭期的养生防治。这糖尿病的三期我们也讲过了，那今天咱们说什么呢？咱今天给大家说的是糖尿病是怎样炼成的，是不是 啊我记得呀，在我们那代的时候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是吧？甚至有的孩子呢可能小学刚毕业啊，字儿刚能认全的时候，是吧，家长就是什么的给买回来读了啊，保尔柯察金的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这本书啊影响了一代人，是吧，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穷人的孩子找当家，是吧，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了古代的先贤先圣，是吧，范仲淹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谛，是吧？那今天呢我们不说钢铁怎么炼成啊，我们说说糖尿病是怎么炼成的。那么有的朋友问过我说，徐老师啊，我这糖尿病是不是吃糖吃出来的？我这人呢打小就爱吃甜的，五色五味入五脏， 天养人以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大自然的六种现象，不能过，过了便称之为邪。老师，大家一定要知道，风寒暑湿燥火它只是自然界的六种现象。春天的风比较盛，夏天呢火呀暑啊比较盛，长夏时节湿比较盛啊，秋天呢比较燥，冬天比较寒，这就是自然界的环境和现象。但是当这种现象过了火，就会成为邪，或者在这种自然条件下人的正气过弱，水涨船高，水落石出，相互间的平衡一旦破坏，人也会得病。所以得病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内在的因素。所以一味的去强调造病的内因或者是造病的外因，我告诉大家，造病是个综合环境。而辩证唯物主义说叫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在生活行为造健康的过程当中，心疗、体疗、食疗、药疗四疗合一的综合养生方案当中，我们也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叫主体，不是主观。主体是认可主观的能动性的同时又认知客观的影响力。这讲的有点高了啊，有点高了啊，有点深了，不容易理解啊。刚说了天养人以六气是吧，地呢我们中国人常说天人合一，实际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句话的真正意思，说天就要有地。就像我问大家血压多少啊，好多人告诉180-170，那不对，说血压就要成双配对，有收缩压就得有舒张压，你不能单说一个。那中国人说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合一，有天就得有地，是不是啊？那相声里头传统相声怎么说了啊？说没有这地，这天不就塌下来了吗？是吧？那没有天，这地不就没边了吗？当然了，这是相声里的玩笑话，而实际上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天地的一个和谐，天地的一个和谐，是不是？那么地呢？地养人以五味。这五味是什么呢？有聪明人说了，地上种庄稼，庄稼呢养这个什么呢？马牛羊是吧？或者呢，水里边呢有池塘有这个水草，水里边呢有养鱼是吧？所以别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或者是水里游的，它最后呢，都离不开这地。所以地气啊养着万物啊。地养人用什么呢？用五味。这五味者，酸、甜、苦、辣、咸。五味入人之五脏，养人之五体，为人的生命提供了物质的基础。是不是？那好多朋友说，那得了，我们不要天了，光要地就得了。没有天地何以养人呢？何以养万物啊？所以有了天的这个六气的变化影响着地，地气的变化反过来再影响着天。所以说大家你要注意啊，你看有的地方发大水，就一定会有的地方 出现什么干旱。为什么呢？平衡啊，是不是啊？这个平衡是灾害。反之呢，风调雨顺，是不是啊？哎，该下雨的时候下雨，是不是啊？哎，而后呢，该晴天呢，日头也晒着，庄稼好好的收成，是吧？它就得长啊，哎，这就是阴阳平衡，风调雨顺。那么，五味入五脏是什么个道理？这里呢，又和疾病它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啊，这个我来说说。酸是入肝的，啊，肝脏啊，喜酸味儿，但是不能过。啊，中国人讲中庸之道，过为过也，过犹不及，也是这样的道理。甜，甜是入脾的，是吧？所以人适当的贫血的人，你吃点甜的，哎，有助于气血生化。所以好多补血的药都是甜味的，道理就在这儿。你反过来呢，你现在西医的补血的一些药剂它是苦的，反之呢它就补不了血，或者说它只能补有形之血，它养不了血的生化和神气，道理就在这儿，是不是？哎，但是不能吃得太甜了，甜味过就伤了脾啊。苦呢，苦味是利心的，说那个夏天呢多吃苦的东西啊，其实我就不赞同啊。养生无多无少，湿者生春，苦味利心是不假的，但是苦的吃多了会得结肠炎呢。苦是寒的东西啊，苦味的东西可以消暑，吃多了伤脾胃，还掉头发，皮肤粗糙啊，对不对？所以有的糖尿病就问我说，徐老师，我天天以苦瓜为主好不好啊？我说好啊，那你的全身毛发就会都会脱干净，你的胃肠黏膜也会脱落。为什么呢？苦利心，是吧？那你伤了心的火，就会把肺筋呢也给伤掉，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什么叫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个道理就是中医。他为什么不叫东南西北医啊？他为什么叫个中啊？有的人说这个中医是和中国呀，啊，那么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呀？有人说在中原大地啊，实际上都不对，就是一个中庸之道。所以中医它这个中字就是无多无少，要平衡呢。这说了酸，说了甜，说了苦，再说说辣吧，是不是？哎，有的人说了，我的孩子学唱歌的，所以辣椒我一点不让他吃啊。那你听没听过一个歌啊，辣妹子辣，是不是？辣辣辣，那小生多甜呢，他们天天吃辣椒啊，是不是啊？所以辣味是解表的，解表的辣味，辛辣之味是入肺，是不是啊？所以辣味啊少吃可以宣肺理气，所以湖南、四川、贵州食无不辣。如果他们到吃不辣的东西，就会长严重的湿疹。说一方水土长一方人，所以那里的川妹子不但天天吃辣椒，餐餐有辣椒，而且不但嗓子没坏掉，反而比那个百灵还要好听，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有的家长大惊小怪，这不让吃那不让吃，结果闹个孩子食物过敏营养不良，是吧？这都是你中医学的不好。他说我又不是大夫，干嘛学好中医啊？因为你是中国人，因为你的老祖宗研究生命就是从研究中医，研究中庸之道开始的。你不学你不懂，你就要吃亏啊，对不对？不是我强求你来学的。 这是辛辣之味。所以顽固的湿疹的人是吧，你适当的吃点辣的，是不是？但辣这东西也不能吃太多了，辣一吃多了就会引发肠道湿热，所以辣椒吃多的，酒喝多的，长痔疮，长肠道息肉啊，那个不是辣椒的错，是你吃多了的错。就像好多人问我说，徐老师我能不能喝虫草酒啊，我说60岁以上的人都要喝，阳虚的人都要喝。他说我肝硬化能不能喝啊，我说你怎么弄出来肝硬化啊，我原来喝酒啊，我说你的那个喝叫胡吃海喝，我的这个虫草酒叫饮之有度，是文化。如果你把我这个酒也像你以前那个半斤八两那个喝法，你喝生物改良型的伤不了你，伤不了你。但是你那么喝，把养生酒当成狂喝海喝，那就坏了规矩。所以你这样喝的话，我就不让你喝了。所以要养生有道，文化先行的道理。那么再说说这个咸味儿，咸味儿呢是入肾经的，是不是啊？哎，原来说这个中国饮食啊，这叫南甜啊，北咸是吧，东辣西酸是吧，说这个饮食不合理了，实际上非也。这个饮食习惯不是哪朝哪代，什么秦始皇啊，唐明皇啊，是不是啊，不是他们谁给规定出来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叫天成。所以这个天成就是合理的，是吧？所以说你动不动就拿出来来批评一番，这是不合理的，是吧？那么咸味是入肾经的，你北方气候寒冷，他就得吃点咸的，不吃咸的不抗冻。但是你不能因为我是北方人，我吃咸的我就多吃，我天天咸菜疙瘩不离桌子，你吃多了你就会得上高血压病，你再吃就会肾衰竭，是不是？所以什么叫中庸，这里又用上了。哎，那有的人说我就偏要吃的口味清淡，那你就会得低血压病，低钾血症，重症肌无力，浑身乏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肾经没有被调用，没有尽到物尽其用的原则。那么世界卫生组织规定说，每天呢人日用盐量五到八克。那你用几克呀，你是用五克还是用八克呀？啊，说中国人平均水平咱们要用到六克，那你北方的天冷的时候你就多用点，是吧？南方的朋友你到天热的时候大量出汗你也要多用一点，这就是个平衡，是不是？所以中医啊，它是能够适者生存，也是源于它的中庸之道，是不是？所以中医啊不会失传，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驾护航，那么中医还会继续发扬光大，甚至将来会成为世界医学的主流，因为它的智慧远远的领先于现代所谓高科技，领先于他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智慧。而这个智慧的东西是用仪器检查不出来的，是要用实践、用时间、用历史来检验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接着给大家说糖尿病是怎么炼成的。细说呀，说糖尿病啊病因不明，甚至呢总是和什么基因呢 和什么遗传呢给挂上钩了，以至于呢不少人得了糖尿病啊总是怨爹怨娘，是不是？但换句话又说回来，你能改变谁是您爹谁是您娘的历史吗？所以这些已经没法改变的事儿，你去研究它有什么作用呢？后来呢又搞出了个什么糖尿病的基因工程啊，宣布说彻底攻克糖尿病了，说只要把人体糖尿病的基因给剪断就得了。后来呢沸沸扬扬整了几年，大获全败呀、啊、人家是大获全胜啊，这伙人是研究的大获全败。怎么说呀？说把糖尿病的基因剪断了，糖尿病不得了，结果得了恶性肿瘤，提前死亡。那人的基因，这是西医研究的范畴，实际上呢就和人中医研究的五脏平衡是一个道理，生克有度啊，是不是啊？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啊，是吧？你把草原上的狼杀光了，那最后那兔子也得饿死，为什么呢？你破坏食物链了，因为有狼的存在，吃兔子就限制了兔子的数量增加，你把狼都给打光了，没有人来限制兔子，兔子越来越多，把草原吃成沙漠化，最后兔子也只能灭绝。这就叫生物链，它是个链条，哪一环节断了整个链条就断了。所以人的基因它也是个基因链啊，你把糖尿病基因剪断了，那对不起，癌症的基因就会爆发。所以呀、啊、这些外国专家啊垂头丧气啊，最后呢他们得出了结论，真正的解决21世纪人类健康的这把金钥匙在东方，又补充了一句，不是现在的东方，是古老的东方智慧。什么是古老的东方智慧？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中庸文化、天人合一的养生文化。所以到头来啊，一看这外国大夫对糖尿病啊研究是不能说一无所获吧，反正有用的东西没研究出来。那我们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来认识糖尿病的。中医啊把和糖尿病啊比较相似，或者糖尿病的发病前、发病中、并发症所表现的症候群称为消渴症。所以啊有一种中药掺了降糖药的所谓的中成药名为消渴丸，是不是？有些朋友糖尿病吃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呢？我吃中药呢。我说吃什么中药啊？我吃的消渴丸啊。我说对不起，那不是中药，那是中药掺了优降糖，吃多了照样低血糖，吃久了照样肾衰竭。就像那外国人在中国留学起了个中国人的名字，但是他还是外国人，他是黄头发蓝眼睛，不能因为说哦他起了中国人的名字他老外就变中国人，两回事啊。那一样啊，你中药掺了优降糖，你起了个消渴丸，你起了个中药的名字，但你还是中药掺着西药吃，吃多了西药毒副作用还要爆发的。说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消渴丸不是吃中药，是中药掺了优降糖，是吧？所以药就是药，是吧？那么中药掺了西药吃，你就不能当成纯中药去吃，吃过量，吃的时间太久，肾损害不可避免，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那说我没看，没看你是医盲，是吧？那么中医说的消渴症 是不是糖尿病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应该叫大于等于。什么叫大于等于啊？中医讲的消渴症的范围，上消烦渴多饮，中消多食善饥，下消什么呢？尿液浑浊，尿白尿，身体消瘦，是吧？这是中医说的消渴之症，而实际上恰恰说了糖尿病的代偿期，失代偿期，肾衰竭尿毒症期的衰竭期。所以啊，什么叫大于等于？消渴症的范围远远的大于糖尿病的范围，是不是？所以啊，如果谁告诉你什么祖传中医根治糖尿病，那就是骗人的。因为糖尿病是外国人起的名字，而祖传的中医也只能把消渴症给治好，而不是什么降糖药。所以中医他来治消渴症，或者说他来治糖尿病，绝对不是糖降的好，而是元气补得好，五脏养得好，最后恢复全自动，摆脱药物，实现的全面的健康。所以这块大家认识要清楚。那说到这儿了，那么中医认为糖尿病是怎么形成的呢？哎，三句话囊括天下。饮食不节，防劳过度，情志所伤，是不是？咱们一条一条给大家说，这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距今现在可能千八百年了，所以我们就要用现代化来解释啊，你不要老是按着古代的那话去解释啊，几千年的方子现在人用的不一定定用，所以要调整，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不能原样照搬啊。我们先说这饮食不节吧。山西太原说他那个孩子啊消化不良，我怎么个消化不良啊？说不吃肉，后来连米也不吃了，人饿了皮包骨头。我说吃了会吐吗？不会吐。吃了会拉稀吗？也不会拉稀，就是不吃。我说那得了，这我治不了，不吃饿死吧。这是什么道理？这叫厌食症。消化不良是吃进去不能运化，叫消化不良。你能吃你不吃，你和消化有什么关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那么消渴症的第一条病因叫饮食不节，这个不节好多朋友把它当成了清洁的节，错了，绝对不是说你吃了脏东西跑肚拉稀的糖尿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个节是二十四节气的节，也叫节制，叫有饥有饱，是不是？那么饥一顿饱一顿的，你包括现在好多年轻人的偏食厌食，这都是造糖尿病的原因啊！我们孩子就吃肉，给菜不吃啊，不，他是爹你是爹啊，对不对？他不吃，他不吃你饿着他，他不吃你打他屁股，哎呦，那怎么舍得呀？那你舍得他的糖尿病吗？还是舍不得，但是得上了。所以饮食不节，从小朋友来讲，偏食厌食就是造糖尿病的第一条。那么成人呢？烟酒无度，是不是？现在全国颁布这戒烟令， 是吧？结果好多朋友这烟照抽，是吧？酒照喝。在这儿啊，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男同胞，醒醒喽！前段时间呢，世卫组织调查说，现在全世界一半的男人生不了孩子了。说徐老师，你太能开玩笑，什么时候男人能生孩子呀？我说的是一半的男人得了不孕症，而这个和吸烟和饮酒就是密切相关的，是不是？我给大家讲这个《易经》的时候讲过，是吧？天行健，啊，天就是天道，就是乾卦，是吧？过多的饮酒，过多的吸烟，过少的运动，这阳气就涣散了。所以，当一个男同志阳虚的时候，他就没法传宗接代，而且也不可能长命百岁。所以阳气它决定了生命力，也决定着它的抵抗力，还决定着它的寿命。所以现在经常有家长啊，给那个小小子梳小辫儿，我说这不是清朝啊，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家长要注意，如果你把你的儿子打扮的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么你就小心了，到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你就容易抱不上孙子。为什么呢？哎，因为阳气不足，他就没法传宗接代嘛，对不对？哎，好了，咱们别跑题儿啊。饮食不节，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遇到好吃的没命的吃，遇到不好吃的不吃了，是吧？这都得糖尿病。所以啊，暴发户，什么叫暴发户啊？原来受穷，一下子日子过好了，大鱼大肉猛进吃，是不是啊？特别是现在全国这个城市化的进程啊，原来呢还是耕田的农民老哥，现在呢啊，房子呢被城市给占了，改住楼房了，一下子腰包有钱了，是吧？胡吃海塞，吃出糖尿病的不占少数，是不是？啊，说这也要小心啊。我们老一辈人还讲说，人饿久了不能一顿的吃饱，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人不要轻易的去什么呢？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我指的是好习惯。那么你赚的钱都不够你的医药费的时候，你还辛苦个啥呀？啊，我不反对啊，我们勤奋工作，但是我坚决反对干活不要命。干活不要命，累死没人可怜哦。那最可怕的就是累不死啊，累出一身病来，而且呢又没有医药费去治病，这是最可怜的，是不是？所以过劳死不但是造糖尿病的关键，而且成为中年人这个中流砥柱、未老先衰、心肌梗死、脑中风、关节炎，是吧？这些疾病的关键，这是第二条原因。第三条原因呢，叫情志所伤。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想起来那个一个新闻报道，听起来有点无奈。据新闻报道啊，世界卫生组织说啊，说现在人的心理健康啊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啊。你包括在什么韩国呀，在日本呢啊，这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啊，包括什么大学生啊，是吧？甚至于中学生、小学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是吧？那就更不要说什么呢，说咱们这些成年人和老年朋友了啊。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心理健康呢？那么专家提出了说，一呀，不失眠，二不跳楼，它就算心理健康了。这是人类心理健康的 最低标准，也叫乞丐标准。说啥意思？所以你想问你，问你自己，说我现在身体健康吗？啊，我将来能不能不得糖尿病啊？那么糖尿病第三条病因叫情志所伤，那你情志是不是调和呀？就看你有没有这两条。第一条，你失不失眠；第二条，你会不会想着去跳楼？说听起来很可怜，但的确是现实情况啊。所以情志所伤，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忧伤肺。情志过度，生五脏，造五脏的病，这内伤的病比外伤的病还难治，是不是？所以刚才说了，为什么说这个烟这么难戒呀？啊，酒这么难除啊？什么道理啊？哎，就是人的心理啊，障碍，人处在严重的心理空虚阶段。所以什么抑郁症啊、强迫症啊、忧虑症啊、自闭症啊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啊，戒酒浇愁，愁更愁，啊，戒烟解愁，啊，不但解不了，还容易造身体内的一些肿瘤和结节。你看，所以在这儿呢，就需要大家能够走出这样的误区，就是糖尿病、消渴症三大类造病原因。那么人们的养生、防病、治病。就是个改错的过程。那么知道了糖尿病从哪里来，我们如何的把它康复好，如何的实现健康呢？告诉你九个字的养生真经：养好心，管好嘴，动好腿。这个比国际标准多了一条啊，国际标准就两条，啊，控制饮食，增加运动，就两条。我这两条啊，给动物治糖尿病行，那是不是？你给有思想、有情志、有思维、有感情的人治糖尿病，这两条连一半都治不好。为什么呢？特别是在发达的现今社会，情志造糖尿病的病人占一半以上，所以养好心。啊，养好心，人的情志的调节，人的道德素养，是不是啊？这个文化层次的提高非常重要的。所以良好的心理状态不是搁嘴上说的，而是真正的科学的疏导，真正的五脏调节。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糖尿病冬病夏治，糖尿病的九字养生真经，给大家具体详解分析了糖尿病的病因，是吧？有人说呀，说糖尿病是遗传的，是爹妈给的，但是有谁能把自己的爹妈给换了？所以这个你改变不了啊，是不是？而祖国中医呢认为，更多的疾病皆由后天失养而成，先天不足的因素有没有？有，改变不了，而后天失养这个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我们中西结合，天人合一，是如何来解答这个后天失养啊？哎，我们把它叫做生活行为造病。 归纳出了三条的原因：饮食不节、防劳过度、情志所伤，这是三条病因。针对这三条病因呢，我们给了三句话、九个字的养生之方。这头三个字叫养好心。而现在在这儿啊，要特别的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人之病啊，实际上不光这糖尿病啊，人身体上所有的病一半皆由心生，是不是啊？或者根据这二八定律啊，不客气的讲，甚至可以达到80%皆由心起啊。这个可能好多人不理解，这我来说说。人的情志，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忧伤肺。这个情志啊，是人的七情啊，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所固有的。那么人都有情志，我们不能要求人都变成木头没有感情，没办法。但是人想健康，一定要情志调达，要有度啊，情志要有度，不可过。那这个过呢，包括两个方面，是吧？一个是程度，一个是什么呢？时间的积累，大时间的积累。你比如说受了严重的惊吓，吓到了尿裤子，然后这个人呢可能会得上糖尿病或者应激性血糖升高啊，这是严重的惊吓造病。甚至有人受过严重惊吓，肾精比较亏的年轻人得了癫痫症，也是这样的道理。这叫大恐伤肾，大气伤肝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例子了，是吧？现在好多人呢都怕得那个病毒性的肝损害，是吧？可是大家知道吗，我们老盯着病毒性肝损害，而如果我们不能合理的调节人的情志，你比如说人暴怒一次就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发作，你再比如人喝酒，是吧？喝得酩酊大醉，大醉一次也相当于一次急性的肝炎爆发。你再比如是吧，熬夜打麻将熬了一个通宵，又相当于肝脏的损害。所以啊，那肝脏长瘤子的人，是吧，他说我身体很好啊，怎么体检肝脏里边会长癌瘤啊？医生找不着原因，是吧，让他检查。